我国磁江道的信州青年三号水电站竣工投产，由于江子江上又有一座大能力的水电站建成，就能够更加圆满保障江界市的电力需求，来积极贡献于发展全岛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了。水电站竣工典礼9月8号举行。